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欢迎收听第四课的讲解。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的第三篇文章 Section C Going to a Conference， 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来自于北京环球雅思，很高兴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讲解张道真自学英语。 好，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要掌握哪些单词。 Conference， 那么就是会议。那么很多听众以前肯定了解 meeting 这个单词， meeting 是一些小的会议， conference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大型的会议。另外我们的记者招待会必须叫 press conference， P-R-E-S-S press conference。 那么另外有一个在、政治方面常用的会议叫 convention， C-O-N-V-E-N-T-I-O-N 国际的会议。 press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Yes. 那么 latest 我们叫最新的、最近的，它常跟的两个名词表达是 latest information, 最近的信息， latest news, 最近的新闻。所以 we must know abou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必须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信息。 Latest, 最新的、最近的。下面一个词，机会。 Opportunity, 我们常说的You must get the opportunity, 必须要获得这个机会。 We should never miss the opportunity, 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所以还有可以说 once in a million, 一生中一次的机会， once in a million, 非常形象，百万中才一次。另外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 chance, 也叫机会。 Chance, opportunity 就是机会的意思。 Once in a million, 千载难逢的机会、 哎、所以呢抓住机会应该是 get the opportunity， 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呢，大家可以说 miss the opportunity。 Yes， 下一个词 symposium， 我们叫学术会议，那么这是很多在进行国际会议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单词。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叫 forum， F-O-R-U-M， 我们经常叫论坛 forum。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年出现的词叫 summit， 叫峰会、 wow、 S-U-M-M-I-T。 关于会议就有这么多的说法，我们再来随时给大家复习一下 conference, convention, symposium, forum, summit。 summit 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词，原来指的是山峰，这里就叫峰会，所以现在时髦的用法就是一个峰会 summit。 非常时尚的一个词 summit 峰会。下面一个词交论文。 我们叫 submit， 那么它的同义词组叫 hand in。 那么我们交论文或者交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叫 submit， 要注意这里是 MIT 结尾的一个词。我们常说的允许英文叫 permit， P-E-R-M-I-T。 那么另一个承认叫 admit， A-D-M-I-T。 散发叫 emit， E-M-I-T。 另外一个是省略，英文叫 omit，O-M-I-T。 这几个词我放在一起讲，因为它后面的名词变化是一模一样的，把 T 去掉改成 S-S-I-O-N， 所以 Submit 就改成 Submission， Permit 改成 Permission， Admit 改成 Admission， Emit Emission， Omit Omission。 所以非常简单的动词变成名词的形式， 动词转换成名词形式就是要这个 T 改成 S-S-I-O-N I-O-N。 老师给大家举出了 submit, permit, admit, emit, omit。 对， 我发现记单词呢就得一家子一家子的这么记。 对，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你在脑海中把单词进行分区，就像电脑中分区一样，帮助大家整理自己的记忆。 这个 submit 比如说在网上如果有一些调查你要进行提交的话，它也用这个词 submit。 对，是这样的。另外跟它相关的一个词我们叫最后的期限，叫 deadline， D-E-A-D-L-I-N-E。 例如你要有了 deadline， 然后你必须在那天之前 submit 你的东西，是这样的吧？ 没错， submitted before the deadline。 好，下面一个词遗憾的事， 我们就叫 pity， 非常简单的词 pity。 What a pity， 或者是 that's a pity。 但是这个 what a pity, that's a pity 现在已经不时髦了，我们要改成 what a shame, it's too bad。 一会儿在课文中我要对它进行详细的讲解。 表示很遗憾，英文当中比较时尚的表达是什么呢？过一会儿王老师还会给大家讲。下面一个表达，开幕式， 我们叫 opening session， 也常用的是 opening ceremony， C-E-R-E-M-O-N-Y， 常用的是 opening ceremony， 这里叫 opening session 也可以。那么如果说闭幕式，我们可以叫 closing ceremony， C-L-O-S-I-N-G， closing ceremony。 opening session， opening ceremony， closing session， closing ceremony。 好，下面一个词实际上是自助餐的意思。 是这样的，我们叫 buffet， 但实际上这个单词在欧美人的读法中它读成 buffet， 是法语词直接过来的，最后的 t 不发音， buffet 是最时髦的读法。 buffet， English buffet， English breakfast， 我们每天早上的英语自助餐。好，下面一个是指工作上有联系的人。 我们叫 associate，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我们常说的商业同僚，英文就叫 business associate， 也叫商业伙伴。第二个 associate 做形容词，它代表副的，但是只能使用在副教授中，英文叫 associate professor， 而其他的副英文我们叫 vice， V-I-C-E， 只有副教授是特别的，叫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是指学术领域的教授级别的，这样的拥有这种头衔的人。那如果说副市长、副主任，通常呢都是用 vice V-I-C-E 这个词。下面一个词，烟斗。 对，我们常说的一个搭配叫抽烟斗， smoke the pipe， 那么前面加一个 smoke 做动词。 Well, smoking the pipe is bad for your health，那么这个抽烟有可能是影响大家健康的，所以要注意这个尽量减少抽烟。这个词 pipe 常做的另一个意思叫管道，我们常说的输油管道，还有其他的家里的 water pipe 水管都是它。 pipe P-I-P-E 有烟斗的意思，也有管道的意思。接下来一个词，最近的 recent， 跟刚才的 latest 是相近的一个词，可以替换使用。最后一个单词就是我大学曾经有机会保送去了一个地方叫 MIT， but I gave up the chance， 但我放弃了这次机会。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 IT 这个地方代表是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而不是大家想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如果麻省理工我们就叫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北京理工大学叫 BIT， 哈尔滨工业大学叫HIT。 Well, 放弃去麻省理工大学的机会，您不觉得后悔吗？ 感觉是有点遗憾的。 But for me,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love is most important，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感情是最重要的嘛。 Wow, 太钦佩王老师了。Alright, 其实王老师呢也有很多的经历和故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慢慢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来看我们的课文， Going to a conference， 参加会议。 Hello, Lowly, I've got some good news for you. You've been invited to attend a 3-day conference in Brighton and to give a paper on your latest research.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是啊，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I've got some good news for you，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各位听众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就可以使用它。我有一些好消息给你， I've got some good news for you。 第二句话， You've been invited to attend a 3-day conference in Brighton， 你被邀请，这里是不定式代表被动，那么是 be invited to do， 被邀请做什么事情。 Be invited to attend a party， 参加晚会，这里是 attend a 3-day conference， 三天的一次会议，那么会议地点在 Brighton， 我们叫布莱顿这个地方举行的。 And to give a paper on your latest research， 那么还要 give a paper， 要注意固定的表达叫发表论文，那么也可以说 give a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这是常说的 give a paper， give a presentation。这位老李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To give a paper 或者是 to give a presentation， 发表论文或者是发表演讲， on your latest research， 就你最新的研究发表演说。 That's great. When does it start? 表达出非常兴奋的。That's great. That's wonderful. That's perfect. Bravo. 这个词一定要注意。Bravo. Bravo. 太棒了。表达 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 这是一个新的表达，表示惊喜。Bravo. 前一段时间还学过一个 awesome. That's awesome. Yes. A-W-E-S-O-M-E.那么我们看表演的时候，例如看刘翔的表演，那么他的一个跨栏的动作，我们就可以说 Bravo, 太棒了。 That's Bravo. Yes,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表达这种兴高采烈的情况的时候，请把语调一定调得比较高一些，这样才真正的表达出自己的兴奋。 That's great. When does it start? 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On the 5th of next month, 已经很接近了。 下个月的五号就是了。 Well, 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prepare a report. 这里边的固定词组是 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do, 没给我留太多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句型 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do. 那么前面要读得非常快，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把这个句型好好背好。例如，没给我的时间来完成作业。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finish the assignment. Assignment, 新的作业 ,A-S-S-I-G-N-M-E-N-T. 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finish the assignment. That doesn't leave me much time to prepare or to finish the assignment. 那不知道王老师经常出席会议或者是做演讲的时候，那是不是 leave you much time to prepare for your conference? Actually, we are going to get a notice about at least 1 month in advance. 至少一个月的时间。Otherwise, 否则就会感觉非常赶了。 是非常的紧张。You've still got a wee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not to be missed.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from all of the world will be at the conference. 确实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是的，但是他这个老李的话 ，You've still got a week。这位他的同事认为说你还有一个星期呢，但实际上这时间是非常短短的。我们现在还要做这个 PPT， 我们说的投影。那么目前的话，有可能还要打印自己的论文，有可能比较费劲。但是 This is an opportunity not to be missed， 但是这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一个机会。这个也是不需要任何改变就要使用的句型。This is an opportunity not to be missed， 绝不可以错过的。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at a conference. Distinguished, 这里我们翻成杰出的、知名的、优秀的都可以。那么它的相同词组有 well-known, famous, 还有一个叫 eminent, E-M-I-N-E-N-T, eminent, 知名的，所以都代表的 outstanding, 杰出的 O-U-T-S-T-A-N-D-I-N-G。那么我们形容学者的时候常用 distinguished。 OK， 有几个替换词来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Distinguished 还可以使用 well-known, famous, eminent, outstanding， 都是表示卓越的或者是杰出的科学家们。 From all of the world will be at the conference。 对，参加会议，他说的是 at the conference。 大家要注意一下介词的表达，不可以改成 on the conference 或者是 in the conference。 Are you going? 你去吗？ 其实这个意思是 Are you going with me? No, I'm afraid not. I'm going to a symposium in New York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is Friday, in fact, I'll be submitting a report to be read at the conference. 这位也是很忙碌的。 对啊，看起来也是很杰出的。他是去了 Brighton, 布莱顿，他去的是 New York. No, I'm afraid not. 这是一固定搭配。恐怕不吧 I'm afraid not.I'm going to a symposium in New York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月末的时候要参加一次学术会议，那么在纽约举行的。This Friday, in fact, I'll be submitting a report to be read at a conference. 那么本周五的时候，我就要上交一个宣读的论文报告了。 OK, 我要上交一篇论文报告，同时呢，这篇论文报告还要在这次会议上宣读。 所以 B 就说了 What a pity you are not going to Brighton.We could travel down there together. 多遗憾呢？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表达中会出现问题的。What a pity! 这个现在表达的实在